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 我想问一下花哥呢排点啊？ 嗱，好老实讲，花哥咧就 好似失踪咗一排咁啊，系咩事咧？佢 唔知啊，唔知花哥系咪出事？ 阿花哥如果喺度听到我哋嘅节目或者留下言， 就屌我老母， 唔使屌，但系留下言咧喺个版度。 唔系花哥有留言，不过佢唔系攞自己嘅名啦。 喂，佢留佢系咩名啊？ 我又唔知道，因为有几次嘅留言都好有份量，我觉得系花哥嚟咯。 系咩？ 系啊。 哦，咁阿笋哥咧？ 阿笋哥惊炒友啦，而家屌 翻工啦， 蒲头咩笋哥？ 即系我哋呢排啲朋友都好似冇乜特别系嘛？有冇因为金融风暴？ 医生，我话俾你听，迟下叫个姑娘吹箫啊，个姑娘即刻吹，你信唔信啊？ 唔系啊，迟下嗌我老板娘吹。 啊，你老板娘吹，你老板娘即刻吹。喂，你今日有冇睇报纸啊？咁咧，话说咧，嗱，我哋今集港人自救，咁咧喺呢个金融海啸里边，我哋点自救呢？嗱，医生有一样好得意噶，咁咧就访问浸会医院嘅呢个老细， 系咪话佢即系生意额大减啊？将会 系啊，咁佢系有咩方法呢？嗱，其实医生咧好有弹性噶，我哋 consultant 咧就系800至1000，平时收1200嘅，咪即刻变800咯。 咁好啊，都好啊，冇所谓，减啲啫嘛， 就啱啊，减啲咪有客咯。 咁你同埋佢哋揾得唔少噶，揾好多噶，佢哋揾好多噶嗰度，所以冇所谓减啲咪减啲咯。 但系会唔会冇人睇咯？ 就唔怕嘅，你香港有钱人系大把，香港系全世界排贫富悬殊最劲。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话俾你听，穷嘅继续穷啦，有钱嘅人继续有钱啦。 系。 净系睇下我哋嘅股市就知啦，系自己大有钱嗰班人喺度将个市托嚟托去嘅啫嘛。 呢、這个股票不嬲都系股嗱，有钱嚟你玩股票，冇钱咪股票玩你咯，屌！ 都可以咁讲嘅。 咁喺呢个大市里边，我话俾大家。 好艰难，系啊。 侯医生，我知好艰难， 好艰难。 我话俾大家听，你今年想食大闸蟹咧，你问下隔篱位嗰、那个，或者坐车嘅时候。 今年唔系好听，好多人话出嚟食大闸蟹。 屌你自己做捻咗大闸蟹啦，仲食？屌你老味， 真系。 屌你老味，点食啊？屎啊嘛，你食啊！ 啲钱使过度过都要谂过系嘛，即系一分一毫都要。 我话俾大家听，牛医生，咁我今琴日有一日咧，我就去食一个我哋有食饭时间噶，护士。 系。 咁啊，走捻咗去食一个叫做咩咧？ 好好饮啊！呢啲水。 我斟到杯。 唔使客气啊，多谢。 咁咧，话说我食一个咧叫上海粗炒，大家都知上海粗炒攞咩炒噶啦，面啦、菜啦、肉啦。我话俾你听，里边一条肉丝都冇。 啊，咁惨啊！啊，今日你有冇睇单新闻咧？有个女人索偿咧，嗰个雪糕嘅有屎。 唔系哇？ 系啊，索偿100万澳元，你有冇睇单新闻？ 雪糕有屎？ 个雪糕里面朱古力雪糕有屎味。 哇！屌你老味，正常喎、啊，我都想。 呢啲系咪港人自救咧？啊，嗰日咧就唔知咩新闻透视乜嘢啦，有访问话而家经济唔好啊，点啦？咁嗰啲人就做耐啲咯，即係訪問嗰啲魚蛋檔咧，即係旺角啲人。咁有個人就話：，喂，唔係喎，嗱，依個咧又係講嗰啲廢話，有危嘅，有機啦。 屌你老味， 整啲小食啊！嗱，唔係喎，我呢個月咧，我哋喺旺角乜乜又賺到咩錢喎？自己啲咩啲台灣嘢喎，咁樣都有啲計啊！ 嗱，我哋都有講一講，醫生呢個市道啊，以前你係講有危有機，我仲信你。 係。 而家你講有危有機，我係一定。 唔係你冇本錢，你根本上冇機 啦。啱啊！牛醫生講得啱啊！你冇本錢有咩機啊？ 你連你第一個100万都冇，你學咩人有？ 啱啊！嗱，牛醫生講啱啊！ 當你有機都冇用啊！ 啱啊！屌！ 第二樣嘢就係你老豆冇俾金手錘射出世就係冇。 有啊，金撚啊！ 都有機都冇用啦、啊，第三。 金代有個，屌你！ 你冇听过阿赵世珍嘅名言咩？佢话你都几生活都几开心，冇咁多女朋友。佢话系啊，多谢我爸爸留咁多钱俾我。如果唔系，我边度咁嘅生活？ 哇，系咩？佢讲过佢咁样咩？ 真系讲呢句，佢好多谢爸爸俾我咁有钱。如果唔系，边有机会玩我？ 牛医生讲得好啱， 佢真系应该要多谢爸爸。 我话俾大家听， 唔系生得咁卵好。 而家咧，你话有计有机系嘥卵气啊！你第一你要有錢入場，而家唔同以前，你揸住少少本錢起唔到家噶。我今日睇咗，我今日 你試下而家由 boy 做起 ，boy 一世都做 boy。 boy 裝全有呢版，你屌屎翻我仲要係。 Do you really want to love me？ 我冇而家后生嗰代冇乜人知边个 boy 初住 我。屌你老味，我个閪佬，屌你老味，吸毒屌屎乜，屌你老味乜都衰样做卵仔。 究竟佢系男人定女人嚟啊？ 男人嚟啊，屌你老味，佢屌人喎又。 佢中意男人定女人噶？ 喂，佢有老婆啊？ Michael Jackson 都有老婆啊？ Michael Jackson 有老婆 咩？系有老婆，生个仔噶嘛嗰阵时。 个仔白色噶，屌你佢黑色噶。 冇 讲 呢啲啊！ 屌你老味，嗰个俾人佢生噶， 边个唔紧要啦，有得生得啦。 肯定咪佢生噶，屌你！ 边个生唔紧要啦，有得生得啦。 等于你斑马生只河马，你冇话俾我听，嗰只河马系你生噶，屌！ 有啊，有得生得啦。 嗱，你听我讲埋先。咁咧，今日咧，我睇咗一份嘅报道，咁咧就叫啲人咧就创业。 系。 咁咧，捻又点创业咧？香港人仲戇鳩咗一样嘢喎。 原來廣州有一個咧叫批發市場，專賣啲平嘢嘅。咁啲撚咗上買啲平嘢落嚟賣， 即係啲咩誒？ 咩衫褲鞋襪啊？ 萬聖節嗰啲又整啲節日我買嘢食。 你聽我講，牛醫生，我而家都上廣州買嘢啦，張車飛唔係好貴啫，我使撚幫你買。 好難做啊！所以你話嚟緊呢個萬聖節同埋咩新年，其實嗰啲已經係一體化咗咧。遲下有珠江三角洲嗰啲咧，真係好撚麻煩。你嗰啲嘢你買唔到，以前我就誒都幾得意喎，啲嘢買唔到，你都唔會走去嗰啲地方危險啊嘛。而家唉，邊度都去㗎。 我話俾大家聽， 閪都好少香港屌嚟嘅。講下啫。 我有一個朋友你都識嘅，屌你老味，我細佬。 我細佬點啊？ 佢咧就買只木馬，佢有冇同佢講過嗰啲木馬咧喺大陸玩？ 玩大連嗰啲係嘛？ 即係你一坐落去按下。按下只木馬會喐嘅咧，我唔知 道賣唔賣。而家仲有得賣咩？ 屌，我話俾大家聽，成行成市啊！屌你上網買，一驚你唔要就屌你啦。 咁樣噶而家？ 屌你老味，而家邊有嘢冇得賣㗎？ 因為有互聯網啦，經濟一體化啦。 同埋最恐怖係咩啊 ？UPS 啊嘛，屌 UPS 原來全世界邊度唔運嘅咧？全世界得啲印尼唔運嘅。 點解咧？ 緬甸都運啊！印尼原來成日跳貨啊！哦、即係佢俾咗錢之外就唔俾錢咯。 嗱，我想講就話，而家呢個世界咧，你上次話好擔心美國大選影響經濟，我成日話俾你聽唔會嘅。而家咧就好少話打仗啊呢樣嘢，就係、是、最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唔係打仗，係第三次經濟世界大戰。 而家咪經濟世界。 係啊，所以其實係最怕呢樣嘢。而家國際大洗牌啊，中國仲唔撚及撚住你個撲街 啊！屌你老味，我話俾大家聽。 喂，你美國閪撚咗佢，仲唔撚及撚住你啊？ 我話俾大家聽啊，而家唔係話你屌北姑屌俄羅斯妹嘅時候。我告诉你现在是屌美国妹的时候啊屌你老妹你都没试过我又不是这样美国妹狂野美国妹你没试过啊屌你老妹 我又不是这样看啊现在有得去屌呢我不都喜欢支持不顾的我喜欢你不顾遲下啲不顧貴嘅，冇得屌啊！ 啊，咁啊係喎！嗱，我話俾大家聽，當年咧，嗱最平係咩咧？最平第一就馬拉，第二咧最平咧就嗰啲叫做咩啊？菲律賓賓妹， 馬拉妹唔好問，唔好屌 啊！馬拉妹唔好屌啊！之後賓妹、泰妹， 同埋告你嘅， 屌你！你屌屋企賓妹梗係告你。之後就到咩咧？即係波妹，波唔係北妹，北妹又到波妹陀底咁樣樣。 陀底唔難㗎啦，遲下。 遲下係咩咧？最平。嗱，美國妹，喂，阿九護士翻一件美國妹啊，試下啦，咁撚樣，屌你老母，周街企都係美國妹。 嗰啲美國得 American football 嗰啲啊，喺度嗰啲咧，嗰啲hey嗰啲。不過我話俾你聽，北姑咧就越嚟越呢個難。 啊，第一北姑貴啊，最貴北姑啊，屌你老母。 冇錯啦。 第二平係咩咧？歐洲嗰啲啊，屌你老母，德國妹啊，意大利妹啊，法國妹啊。 中國其實今次你睇翻呢個經濟嗰個金融風暴咧，其實中國都企得好硬，好實淨。 好硬淨啊！中國嘅體系。 佢冧你嗰啲中小企唔緊。紧要嘅，其实即系， 嗰啲叫调整， 调整系啦，冇错，正常。 嗰啲正常啊，谂下。 香港嗰啲 U 威唔整都迟下冧噶啦，话俾你听。 啱啊，啱啊，啱啊。 有钱佬大把人做，话俾你听。 大陆而家我话俾大家听啦，喺今次呢个大镬嘢里边啊，大陆一样系开一个展览会。 系。 嗰个展览会咧，上次喺德国开完，今次又会上海开，咁咧卖全世界最贵嘅游艇啊、法拉利啊、林宝坚尼啊嗰啲咁。 系。 咁咧，全世界咧本来就唔系德，就唔会喺大陆开嘅，会喺边度咧？俄罗斯，但系俄罗斯。开完即系已经有一次啦，咁第二次咪到大陆。 我觉啊，连法拉利都做到啊，个壳。你有咩做唔捻到嘅？几有钱啊？ 唔 系真呢样嘢，我系听翻嚟系真嘅，因为我识个师傅咧，佢成日上珠海帮手系砌车嘅。 嗱，我想问下个法拉利系喺法拉利做定？ 唔系，个法拉利壳喺香喺大陆做，真系做到出嚟嘅。但系嗰副计唔系做唔到，但系嗰个壳系 一模一样嘅。 一模一样，做咗三个出嚟。 咁嗰个我卖俾人啊？ 唔系佢俾人影一幅相啫，但系佢唔系卖攞嚟玩下啫。但係咪真都係大？ 咪得行唔行得㗎？屌你老 味！冇得個殼㗎咋，冇裡面啲嘢嘅。咁、哦、但 係嗰啲殼好易整㗎咋係咪？ 係咪即係打 玻璃纖維袋？ 大陸係做呢啲嘢最叻㗎啦！ 屌大陸假嘢最叻㗎啦！屌你老味！ 你有冇食過最近有問題嘅雞蛋啊？ 食咗唔撚知啊！屌你老味！大陸啲化工科技真係犀利啊！ 唔覺得呢排朝早起身唔得識扯旗，唔知係咪啲藥影響到？ 我話俾你聽，我哋唔係食咧大陸雞蛋，我哋聞撚咗啲大陸死氣，而家吹落嚟嗰啲死氣啊！屌你老味，灰色啲撚樣仲話出去跑步。我屌佢老味，啲空氣裏邊點只有三聚氰胺啊？碳疽菌都就嚟有啦。 係啊，今日嗰啲人仲話：哎，有衛生檢定，點解仲有三聚氰胺啫？但 喂。佢係衛生檢定冇屎啫喎，裏面佢冇屎同尿啫喎，冇夠精喎，冇話冇三聚氰胺喎，三聚氰胺乾淨嘢嚟喎，大佬佢係化學原料，唔係細菌嚟喎。 唔係，好在而家仲發生喺大陸嗰個情況，佢我唔出聲冇你答咗你㗎啦已經，但係你話如果發明喺啲美發生喺美國嗰啲，或者鴨曬頭，美國佬唔知點答你真係。 唔係佢好衞正常， 佢好衞生嘅其實。 咩啊？佢係衞生，衞生代表乾淨啊嘛，牛醫生。 嗱你睇下， 佢唔係唔乾淨喎。 睇下 個雞蛋裏邊冇屎啊！ 大陸佬最叻搭得費卵事搭你，同埋佢嗰張紙衞生紙咧，即係咧薄過你用嗰張廁紙一吹就冇咗。 唔係嗰啲屌你老味，平時喺街買大撚把咧。 所以大家唔好再信咩終身免檢啊、衞生檢定嗰啲。 嗰啲咩中西合璧啊？唔係最最。 遲有啲蛋輻射添啊！即係無色無味又臭，你真係度度唔撚度啊！ 我話俾你聽，大陸最毒咩毒閪？最毒係不顧啊！屌你老母！你屌撚咗之後，屌你身家性命財產全部俾曬佢。 所以誒、哎，今日我個前幾日先見到個客好老噶啦，成五六十歲個阿伯嚟嘅，抱住啱生咗個女，哇！佢老婆都好老，不顧嚟嘅。 大唔大波？ 咩？我唔係話俾你聽，戴住頂帽，你話驚光頭嗰個咧？我就後屘，我後屘就話問 佢有冇光頭？ 問我問人，佢話唔係光頭啊，係女人生完都會戴帽啊，知唔知點解啊？大家網友都估下，驚到頭風啊！ 有嘅咩？ 你啲人即中國人咧，傳統嘅冇頭風。屌你！我哋讀咁多西書都唔撚知，原來話你光頭啊！真係。不過佢個老母雖然係中女啊，個大陸婆個真係好撚大嗰對波。 唔係，我今日我話俾 我真係走埋去一百，我想絕個奶嘅。 醫生，我講俾你聽，今日咧我去麥當勞食嘢，睇到一段嘢喎。原來關家美醫生咧係麥當勞媽咪會嘅主席。我一睇到以麥當勞媽咪會， 佢個老母閪成日啦，都走埋做埋啲咁閪嘢。 佢講咩咧？今次講過度活躍症，我真係想同佢講，我想打電話關醫生，你係咪有過度活躍症？ 其實我真係好 成日屌你老味咁撚黐線。 我成日佢個黐線病，我都想即係免費同佢割咗粒麥佢。 我告诉你他粒麦真是过瘾了，屌你这粒真是销魂麦，屌你几人销魂，屌你老妹，哇直头像精神病患者一样。 人呢最怕就是出名的，即是他出名就很厉害。 不是你出名有什么好与坏，他就坏那只咯，屌。 麦当劳咩啊？ 麦当劳妈咪之家主，妈咪会主席。 我唔捻整翻个麦当劳精神病人之家主席。 唔系麦当劳恋童会主席，麦当劳双双恋童会，我就系主席啊！屌你老味啊！专恋童。 嗱，呢啲知唔知乜捻嘢嚟？ 屌你老味！ 周身公职嗰啲就系知唔知乜？ 屌呢啲公职要唔要办啊？你 一阵间系咩？十八区同盟会啊，关注儿童小组嘅主席，一阵间又话咩沙头角建奇深水埗呢一个。 话关事 咸 股会主席， 就系有啲就系深水埗呢一个鸡斗呢个艾滋病关注会主席。 唔系，我嗰日又睇明。 屌你！啊，不如你同我印张卡片有成，即系作二十个呢啲，我抽出嚟。 作二十个。 你做咩噶？ 屌鸠人会主席啦，屌你！屌鸠人会主席，屌你老味！咁你谂住黐紧线？ 呢啲虚名嚟噶 啦，呢啲唔系 虚名嚟噶系嘛？ 呢啲直头，呢啲就讲出嚟都俾人笑卵爆个嘴啦！屌你老味！ 分钟呢啲都可以攞大紫荆勋章啊！屌你老味！ 啱啊！騙徒都攞到啦！屌你老味！前排嗰個乜撚嘢咩？ 即智慧都攞到啦！ 屌你老味！騙徒都攞到，我睇翻幾個啦！屌你！ 二百幾個都我哋冇份嘅。 我哋就嚟有噶啦， 坐 监啊！ 屌你长毛都未有， 屌你长毛何止攞大紫荆勋章啊！屌你老味，应该闻支国旗嗰身。 啊，同埋我想讲讲咧，最近啊掟蕉呢单嘢咧， 掟手榴弹啦，应该仲掟蕉，屌你老味，王毓民都冇捻够啊！ 王毓民其实佢系计过度过，唔会掟中曾荫权，掟中曾荫权就 掟咗监啦，坐 啊！真系坐监喎， 佢好捻瞄都好捻准噶， 佢瞄得 掟 歪嘅 地嗰度噶。 系啊，如果掟中点啊？ 冇啊，谂都唔使谂坐监。 唔好意思啊，阿曾生咁啊。 喂，我失手嘅啫，嗱，我唔想噶。 其实佢都几大压力噶。 好卵大力，屌，屎咗好卵耐嘅人。你唔系你第一次掟啊？我屌你屋企唔知掟咗几卵趁耐啦。 第二样嘢就系话咧。就最掟還掟，冇呃人食蕉啊！ 啱，屌你老味，你太過黐線佬。 黐線佬冇啊，坐撚監噶啦呢啲。 坐撚咗監，屌你，我都呃人食蕉，你都戇柒鳩。嗱喺港人自救裏面，我到都未講。 同埋嗰個咁嘅黐線佬係咪阿唐英年？吩咐佢做啊！佢話佢教壞細佬嘛，咁而家咪特登揾個精神病人去教唆佢去塞人食蕉咯，咁咪之後賴黃毓民。 教壞細佬，你夠曾蔭權教壞細佬，個仆街滿口大話，屌你老味！又話啲雷曼證券有七成好嘢，全部都係黃嘢嚟噶，你仲話有七成錢？ 做撚埋呢啲咁嘅閪嘢動作，一方面就減低人哋嘅民怨，但係問題將個波射撚咗去銀行，銀行又射個波射撚咗唔知邊。 喂，咁啊，梗係射俾銀行啦。 咁結果嗰班友，其實一班友一早知咩事嘅，都攞唔撚到噶啦。 攞唔到係正常，冇理由攞到 嘅。唔係攞有幾千蚊呢啲係嘛？ 冇㗎，好似 都得三十七、三十八係啫。 咩嚟㗎？ 唔知啊，嗰啲系列嚟。 屌佢話俾你聽係三十七、三十八，即係佢話俾你聽，你買嗰隻三十六啊！屌你， 都 到時到時 係啊，冇啊，冇識認噶嘛， 到時你攞住佢到時，唔係喎，你買一同二啫喎，仆街啊！ 你冇識認喎，喺呢個港人自救裏邊，我話俾大家聽，你而家應該做咩咧？第一時間冇啊，出街做小販。 系 嗱，呢个系救，即系自救嘅第一步。 唔系，我觉得将去银行所有嘅钱攞捻晒翻屋企。 点解？ 吓，等全部银行冧捻晒佢，扑街。 哇，系啊，你讲起诶，银行冧牛医生， 咪攞捻晒啲钱。 曾荫权讲一句大话，嗱，佢就成日讲咧，我哋而家存款保障100%。我话 香港银行存款低，香港嗰个外汇基金低10,000亿，咁啊存款有6万几、7万亿，咁啊冚唔到噶嘛。 系啊， 呢个系个保证嚟噶咋。当你有事嗰时，政府冧捻咗啦。 啱啦，屌你老。 大家第一嘢，大家唔使咁开心；第二，大家亦都唔使咁唔开心。 啊， 咁一早人哋讲咗啦，政府做呢样嘢根本上攞政治筹码啫。 同埋。呃鬼咯！ 啊啊，佢不嬲系呃咗咁多年，戆鸠你自己捐献啫。 我话俾大家听，再扑街啲香港23条唔使立法，自己杀人咗。 杀人紧噶啦，其实已经。不过咧，最惨系我哋啲强积金。 喂，唔系啊，你讲嘢23条立法咧，我嗰日睇报纸讲咧，有嗰啲差人放蛇去叫鸡。 系。 咁咧，嗰、那个诶。 系冇俾钱噶？ 冇俾钱噶。个性工作者就话喎，咁咧仲要玩双飞，咁咧玩双飞仲要拣个靓。我想同个性工作者。 叫鸡都要。 那个差人梗系拣个靓噶啦，唔通拣个滑蛋？咁 样 我屌你！ 唔系佢咁讲嘅，佢话求其得噶啦，我一阵间放蛇嘅，唔得咁咩？ 啱啊！得啦，求其揾个男人啦，我哋间放蛇。 冇办法噶啦，佢哋 揾个靓嘅大佬。 香港政府好冇嘢好，最好就系做埋啲衰嘢都系做咁认真。佢做好嘢。 你同我哋一样喎、 啊。 我做咁多年衰嘢都好认真噶喎、 啊。做好嘢。唔认真、啊、做衰嘢，好认真。 咦，咁系喎，我又系喎。 呢个香港政府嘅一个 特色嚟嘅。 特色嚟嘅，屌佢老母。 唔系今次奥巴马，唔系今次我觉得美国大选咧，佢哋两个都好捻头痕嘅。你选到大捻煲， 唉，选唔捻选到都系咁捻样噶。 唔系喎，你选到大捻把嘢你做。 最好又系搵阿芬布殊做啦。 搵克林顿做。 克林顿 揾个司机上司。 其实克林顿做好，因为佢救嗰、那个佢救中取嘅个人啊。 系咩？ 系 我就一个个最中取咪就揾人吹箫咯。 一边咧就揾揾条女下面去吹，佢一边佢做得好企劲噶啦。 咁啊系。屌，最紧要揾呢啲嘢咯，我觉得。 咁我想讲就系呢、這个今次讲咩，我哋讲咁多。 咩啊？讲呢个港人自救嘛，屌你老味，大家买出街买呢、這个嗰啲叫卖小贩，第一，第二样嘢咪攞呢个综援咯。 但又睇唔到，暫時即時有好明顯嘅趨勢，即係嗰、那個即係個金個社面社會個表，而家個現象咪可能要一兩年後就可以出現嘅。 兩年，我話俾你聽，我上網睇新聞， 係 原來咧而家申請公屋咧，我話俾大家聽，嗱你以前牛醫生你同我 而家難咗申請公屋， 我話俾大家聽，原來而家好多大學畢業生一大學畢業咪申請公屋， 係仆街啦，即 係屌你都冇曬雄心可言啦，你仲話港人自救，屌你老尾閪，你自救咪攞福利咯。 系， 而家自救攞 好多人咧就炒咗噶啦，应该 炒咗啊！ 不过因为仲有啲老本用住先，用多两个月开始惊啊个社会系咪？ 你听我讲，你仲有份量，你应该偷下笑。 我系啊，我想问大家，即系讲下而家身边嘅人同嗰啲环境系咪即系抄写啲上嚟个网度俾我哋知下啦？ 系啊，我好想即系大家。 我知道好多，譬如嗰啲运输业嗰啲好多俾人炒咗噶啦，运输业嗰啲人系啊。 喂，咁你哋有冇即系感受到呢？ 我暂时又未有住，因为可能仲未出嚟啊，嗰个力咁快，啲人仲有啲老本用住先，但系可能会越嚟越少噶啦。 唔系，我觉得炒有潮一定会啦，屌你老尾，过咗年之后咪冇嘢做。 可能听日我俾人炒噶。 唔系话，如果你俾人炒，你会点？ 冇啊，咪繼續吹簫咯。 喂，咁好，大家今日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拜拜。